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北京 news 快乐游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如同一道穿越时光的光影长廊，温暖激情的镜头以音乐闪回着40年的岁月辉煌。10月18号，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由北京演艺集团主办、经典文化传媒承办的辉煌40年影视金曲音乐会即将上演。届时，著名的指挥家范涛将执棒中国电影乐团，联合魏京栋、丁毅、郑勇、吴碧霞、柴亮、王丽、杨洋、王尔妮等艺术家现场实力呈现。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为大家介绍10月18号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刚才介绍的由北京演艺集团主办、经典文化传媒承办的辉煌40年影视金曲音乐会。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两位嘉宾朋友，分别是此次音乐会的总导演切总。 你好，你好，古月，你好，听众朋友们。 哎，切总是第一次来到古典流行来做客哈，欢迎欢迎。哎，还有呢，著名的歌唱家丁毅先生，欢迎。 你好，古月，你好。哎，听众朋友们好。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两位嘉宾就为我们介绍中演的这次辉煌40年的影视金曲音乐会。那在节目今天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这首呢，就是今天做客的嘉宾南钢歌唱家丁毅所演唱的《感恩》。我们呢，先听完这段歌曲，再来聊聊中演的这此次辉煌40年影视音乐会。那今天节目中呢，也欢迎大家互动聊天，同步北京音乐广播我们此时的微信群呢正在展开，也欢迎大家来签到。 感恩每一枝花带给我芳香，感恩每一朵白云编织我梦想，感恩每一缕阳光托起我希望，感恩父母 教会我成长，感恩帮我的人啊，使我感受善良，感恩伤害我的人，让我学会坚强，学会坚强。 这里我们听到的是丁义先生所演唱的《感恩》，而这首歌曲呢也会出现在经典集团此次推出的辉煌四十年影视金曲的音乐会当中。那接下来呢，其实有很多的问题问两位嘉宾，首先就是问此次音乐会的总导演谢春来。哎，您好。 那您好， 今天也是第一次来到古典流行做客，我也知道您也是做过不少的音乐会，还有各种的大型的演出。那这次的辉煌四十年一定有特别的意义，因为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演出也不少了。那么咱们这场音乐会呢，相比同类型的演出有什么样的特色？ 是啊，肯定是不一样的啊。 嗯， 今年呢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对， 那么对于国家来说也是一个大事。 嗯， 那四十年来呢，其实也让人民的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嗯， 那么国家也更加的强大。 嗯， 这四十年呢，其实我们看哈，我们的文艺作品，包括我们的影视作品、影视音乐、影视歌曲，也是越来的越丰富，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实啊，刚才古月说的特别对，在今年改革开放四十年，那么各种纪念活动啊，包括音乐会也不少，但是像我们这样就是做一台完整的影视中国影视音乐会还是第一台。特别是我们这一趟音乐会呢，大部分都是80%是以歌唱声乐为主。 嗯，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因为我们看影视电影和电视哈， 嗯， 其实都是随着改革开放这个年代也是一步步成长起来。 嗯， 那么每一个十年每一个节点都有它能够打动带我们这个老百姓的心，那么也是代表那个时代声音。 嗯， 那今天呢我们选择的这些歌曲啊， 嗯， 其实都是每一个时间节点上最和老百姓贴近，最能反映当时的一种社会状态状况的这么一些经典之作。 对， 嗯， 而且我看到有很多大家熟悉的，因为是影视金曲哈，大部分都是很多老百姓熟悉的，像在希望的田野上， 对， 绒花呀，万水千山总是情啊，还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年轻朋友来相会。想起这首歌曲真的很久远了，我们今天听来依然觉得亲切。 是， 其实这些歌曲主要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以来的，伴随着很多包括50、60、70、80、90、00后们所熟悉的这些歌曲和音乐，可以说涵盖了大部分的百姓。 对，是的。 嗯，那说到其实这次我们的音乐会哈，也有很多的特色。 嗯， 比方说我们的演员是如何选定的呢？ 其实我们的选定啊也是挺不容易的，因为那么多的演员哈，其实那个我们选这个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从年龄上， 嗯， 其实都是跟这个改革开放四十年呀也是有关的，包括那个丁义老师、魏京栋老师也是在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他们我想改革开放初期都是年轻的小伙子，还没到那个，但是其实他们已经是也是在 学艺的哈，也是在这个艺术的道路上开始那个向前的。 我们都是赶上了是这个 好时代的 这个改革开放40周年的这么一个好时机。 嗯， 成长起来，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所以我们呢，对这个中国这40年的发展呢，是我们是见证者。 嗯， 那么我们也愿意为这个改革开放来唱颂歌。 是丁义先生已经是不止一次来到古典流行了哈、 嗯、 我们很多年前就做过节目， 是 当时您还有3位男高音一起做过这个音乐会哈、嗯、 对 我记得您音乐会还起过名字，有叫过古典也流行的、 哎、是吧 是很久远以前了、 嗯嗯、 丁义先生是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也是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的首位亚裔首席，中国音乐学院的声乐系的教授，还有博士生导师、 嗯、 那尤其前两天我刚刚介绍过卡巴耶，他刚刚去世，说到他的歌剧哈，正好您被这两位像琼·萨斯兰以及他的爱人指挥大师理查德·布宁吉被誉为最好的歌剧演员，这个赞誉很高啊。所以当您今天再次来到古典流行，而且说的是改革开放40周年的这个辉煌40年，这一场音乐会一定很有感慨吧？ 是，特别是刚才一开始放起我那首歌《感恩》， 嗯、感恩。 那么我觉得确实应该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给了我们这么一个好的时代的机会， 嗯嗯、 那么也是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让我走出了国门，走向了国际的舞台。那么又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呢，我又回到了祖国，为祖国的音乐事业、教育事业，来做一些自己的贡献。那么就像我那首歌里说的，我们应该感恩这个时代，感恩帮你的人，感恩、 嗯、 今天的幸福生活。作为这个音乐传播的是一种真情，一种正能量。那么你如果带着一种感恩的心态，我觉得你的生活就会丰富多彩，就会每天生活在音乐里的时候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那这是您第二次加盟经演集团的主办的辉煌40年的影视金曲音乐会了，那么相较上一次，这一次的心态会有什么不同吗？ 这次呢我就觉得这个 平台，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办的？ 4月份。 嗯，对， 当时的观众的反响怎么样？ 非常好。 当时是在哪儿？ 当时是在经演民族宫大剧院。 嗯， 我觉得正是因为上一次就是观众的这种反响和对这个经典歌曲的热爱， 嗯， 那么有不少现场的观众演出结束就问啊， 嗯， 下就演一场呀，下次在哪儿？其实也正是有观众的支持和信任和他们的喜爱，我觉得才促成今天哈，我们在10月18号。在国家大剧院的第二次开启这个辉煌40年。 嗯， 那您的心态呢有什么不同？ 每一次跟经演合作、嗯、我都是觉得特别开心。 嗯， 因为我觉得经演这个平台呢是我们中国演艺界的一个航母。 嗯 啊，那么很多的艺术家都渴望能在这个平台上展示自己的艺术才华。 嗯， 那么再加上我觉得切总呢是一个特别有策划能力的人，那么他这次你看这个影视歌曲， 谢谢丁老师， 这选的都特别好，都是耳熟能详的、家喻户晓的这些，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这个历史进程中，那么代表着这个时代的一些最优秀的音乐，像大家听到的这个，像我唱的这个啊，少年壮志不言愁， 嗯， 是吧？电视剧《便衣警察》。 嗯、 啊，还有这个电影《西游记》里边的这个“敢问路在何方”，说这些旋律是影响了一代人。那么就在前不久的时候，那个许镜清老师就在人民大会堂，专门搞了一个他的《西游记》的这个专场音乐会、 嗯。 那场音乐会我也去唱了，唱的是那个《取经归来》。 嗯， 哎，那么但更典型的就是这首“敢问路在何方”。 非常经典。 哎，其实在这场音乐会当中有很多经典的作品，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包括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还有好汉歌，刚才您提到的少年壮志不言愁，追寻那时的月儿，可爱的一朵玫瑰花，相恋，绒花在希望的田野上，我和我的祖国，万水千山总是情，等等，我都念不过来，都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就像刚才谢总说的，在不同时期不同时段有着经典的让我们老百姓记忆深刻的这些经典的影视金曲。 是的，对，其实这些歌伴随着这个电影和电视剧，讲述的都是老百姓的生活，老百姓的故事，那其实也讲述着国家的发展和辉煌。 哎，那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作品吧，长江之歌。 好的。 是正在直播的古典流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介绍的就是金远集团呢此次主办的辉煌40年影视金曲音乐会，而且这次的演出地点是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怎么样选择这样的一个场所呢？因为以前都是在我们金远集团自己的一些演出场所啊。因为音乐厅它不是像我们像民族工大剧院那样的有那样的舞台，这次呢是在音乐厅里面。 音乐厅里也更加辉煌啊，因为我们做的是音乐会。 平时对，因为我觉得今年咱们以前的演出可能还会有些舞台，而且很多的合唱团，所以这次的音乐厅我觉得跟以往好像也不太一样。那就是在您这两次的包括我们辉煌40周年的这个活动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啊？说一些花絮，幕后的花絮给我们介绍一下。 怎么说呢？其实棘手的问题呢，对我来说呢，我觉得也没有那么太多，因为当你把很多事情想的做得很到位，或者想得很清楚，你的策划方案都 都已经解决了你的问题，所以它就不可能再成为棘手的事儿。 嗯， 那么是不是有棘手的，还得要到现场再看啊。 而且你有丰富的经验。 对，其实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其实最棘手的是选哪个，选什么样的音乐。 嗯 啊，这个因为四十年来，说实话，影视音乐太多了啊，那么优秀的也是非常的多。 嗯， 那所以怎么选啊？那就是从这个方面呢，可能筛选到哪个下来，对我们来说都是忍痛的事儿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棘手的事儿。 第一场音乐会跟咱们第二场音乐会的曲目和演员 其实它还是有很大的变化。 嗯， 那么这一场的音乐会呢，实际上我们从演员的阵容来说呢，也比上一次更加的强大啊。 嗯， 丁老师是我们的铁杆，是我们的那个砥柱啊，一直是我们的那个，也是合作非常多年哈，很好的，特别特别棒的音乐家。那么还有一些包括郑勇啊等等哈。那么这一次呢，比如又新加入的，包括也是非常优秀的我们的那个歌唱家吴碧霞呀， 嗯， 啊，那么还有我们包括那个王丽， 嗯， 杨洋， 嗯， 那么这两个都是很优秀的年轻歌唱家。我说这些歌唱家呢，他们是享受着改革开放成果生长成长的。 嗯， 丁老师他们呢是带着希望跟改革开放一起这么步入在这个越走越辉煌啊。那么杨洋丁力杨洋和那个王丽啊，他们是在那个年代改革开放中生长的， 嗯， 这么一代，所以他们是享受成果，那也是非常优秀啊。所以他们两个的包括演唱的形式啊，我觉得这次我们都做了很大的改变。 嗯， 杨洋和王丽他们是有一点像那个跨界，包括他带着这个古典也流行的这样的味道啊，就是有点莎拉布莱曼，有点那个普切利那种这种味道哈。他们两个是一个二重唱合作的，那时的悦耳，我觉得这，包括刚才，主持人我们放的这个， 长江 之 歌， 对吧？我们刚才听的版本是丁老师的版本，啊，那我们这次的演唱呢，是由我们北京歌舞团四位青年的歌唱家，也非常不错，他们在国际的舞台上都获得大奖。 嗯， 那我们是用改编，这次就是做了很多的那个二度创作，那我们是变成四重奏来演唱这首歌曲。所以每一个音乐会哈，每一场音乐会，即便是我们的主题不变，我们的名称没变，但是我们的里面的内容，包括要呈现的方式，包括我们要表达的这些东西和其实都有不同的那个新的创意在里面。嗯， 而且其实我知道平时要做一些节目的编排，每个手和每手之间的差别还不只是这些，都是很优秀的作品，但是之间的差别 的， 包括你刚才说本来是二重唱变成四重奏，四重唱啊等等，这些都是要进行很多的 费心思的。对，包括我们那个有一首歌， 嗯嗯， 就是都全部都是男生，好汉歌。 嗯， 其实我们在那个板块里面哈，也有这次我说我们在曲目的选择上还是有很多考虑，包括 您刚才说有板块是吗？这样吧，我们留个悬念吧，因为上半时段的节目快要结束了，我们先听一首牧羊曲，下半时段呢还有很多的精彩内容呢，对我们的听众朋友说，这里是古典流行，上半时段最后呢，我们先听这首牧羊曲。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受南下冷空气影响，今天下午本市有四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6到7级，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中，请注意防范。虽然光照充足，但降温幅度比较大，最高气温只有16度，外出要注意防风保暖。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16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55%。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电影长廊留下了无数精彩的画面，也产生了无数影视金曲。10月18号，北京演艺集团主办的辉煌40年影视金曲音乐会将在国家大剧院举行。魏金栋、丁毅、郑勇、吴碧霞等歌唱家们将献唱观众们耳熟能详的影视金曲。继续来关注民族歌剧《红湖赤卫队》国庆节期间在国家大剧院演出，歌唱家吴娜、王凯、黄华丽以及近百位演员的精彩演绎，为现场观众再现了那一段血与火的革命岁月。歌剧《红湖赤卫队》首排于1958年，1959年10月，该剧作为湖北省向国庆10周年献礼剧目首次进京演出，一炮而红，从此成为中国民族歌剧的瑰宝。该剧后被拍摄成电影，公开放映后更是家喻户晓。2012年，国家大剧院与该剧版权方湖北省歌剧舞剧院携手，邀请总导演张继刚领衔打造新版制作。国家大剧院版《红湖赤卫队》在传承经典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不仅通过对经典的重新阐释升华了该剧的主题，同时崭新的视听形象、有血有肉的剧中人物也让其在新时代舞台上焕发新的魅力。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经常在节目中说，音乐其实很容易带来那种回忆，那种熟悉的感觉。而我们的这场音乐会辉煌40年影视金曲音乐会，真的是一首首曲子就会带来那些亲切的画面，让我们带来多少的回忆。 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两位嘉宾，分别是此次音乐会的总导演，同时呢也是北京经演集团，同时也是北京演艺集团演出总监谢春来。然后总监您呢是这场音乐会的总导演，同时呢还有男高音歌唱家丁毅先生。两位朋友呢今天在上半时段给我们介绍了这场音乐会的前前后后的故事，下半时段呢还有很多的内容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其实这些音乐真的是带给我们不少的回忆。上半时段谢总也说哈，这些音乐有时候带来很多的纠结，到底怎么样选择，怎么样选演员，怎么样选剧场，都是一些很多的故事在里面。 是的。 那其实呢刚才上半时段最后啊也说到这个演员的选择，在今年四月份和今年这个10月18号这场音乐会呢前后会有一些不同，也邀请了不同的演员，而这些演员呢这些音乐家们呢在这些音乐中其实也唱出了自己不同的感受。那下半时段一开始想问问丁毅先生哈、啊嗯、您在这场音乐会可以算是演唱最多的歌唱家吧，演唱五首， 是是， 您是怎么来挑选这些歌曲这些歌曲跟您的这个成长经历和改革开放40周年有关系吗？就是什么样的关系？ 因为我们是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这个年代里成长起来的、那么也是因为改革开放我们受益，我能登上国际舞台、是中国打开了国门，进行了国际上的文化交流，那么像我这个情况呢，因为我老师是中国人，我是咱们国家的，就是这一代的这些歌剧啊声乐者们，很多人都是在国外学成，那么我是在国内学成以后出国的，那么这个确实就是也是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机遇吧，所以我对这个国家是特别的感恩，特别的有一种情感。 所以你选择了这首《感恩》是吧？刚才听到的，有五首歌曲，都有哪几首？ 那个电影的那个《西游记》，我刚才说了啊，敢问路在何方？因为我相信，这个是家喻户晓的，这首歌呢，当时因为这个电影，这个《西游记》这个电视剧。上映以后，就每天都在播放，因为他那个有几十集的那个，每天呢，都有这个《敢问路在何方》。当时我记得是蒋大为老师唱的， 对 啊，那么我那个时候还很小，刚刚开始学音乐，但是就对这首歌呢是记忆犹新，所以现在呢，我就想，如果在这场音乐会里，我能唱唱这一首，那么我觉得也是自己享受，给观众带来享受，同时也自己在享受这份音乐的快乐， 有自己的很多回忆在里面、 是是是、那么还有那个便衣警察这个那个也是当时是刘欢唱的，是吧，那个时候的音乐我觉得写的特别的有生活，有生活的底蕴，所以他那种歌曲出来以后呢一下就扣入人心，那个电视剧一上演呢给大家留下最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个主题歌，所以我相信这首歌很多的听众，很多的这个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人一定都是很喜欢这首歌， 还有两首 可能，那么还有可爱的一朵玫瑰花，这个是我跟那个郑勇老师一起来唱，那么这个歌呢是一个哈萨克族的一个民歌，一首情歌，多少年来一直在咱们国内流传，那么在有的电影里也都用了这首歌，那么也算是一个电影歌曲，那么这次我们特别选用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因为当时我记着在很多年前我们搞了一个中外歌曲音乐会上，那么这首歌呢是特别受大家的欢迎，它是一种哈萨克族风格的，但是它这个旋律呢特别悠扬，也有点西方音乐风格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首很像是我们的中国的艺术歌曲的感觉哈。 是是是，当时他们哈萨克 斯坦的人说这是他们的歌，是个外国歌。 这也是王洛宾改编的一首。 对对对。但实际上我们的哈萨克族的这个民族也是非常优秀啊，因为这首歌曲呢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听到过。 因为我看到这首歌是很多声乐系的学生必修的，就是在他们的这个考试曲目当中啊，还有学习曲目当中，很多都是必唱的。 而且我为什么特别喜欢这首歌呢？因为它是一个情歌，是一朵玫瑰花。其实也有一个名字叫都达尔和玛利亚。那这个都达尔呢，有一天上山去打猎，突然看到这个玛利亚在山下唱歌，结果这个歌声呢一下迷住了他，一下从山上给摔下来了，是吧？这歌词是这样的啊，摔下来，所以后来他就约他一起，在他的这个毡房里，俩人一起纵情歌唱， 有一个浪漫的情调。 对，所以我经常我在这个一些音乐会上呢演出的时候，我都选用这首歌， 我们现在听到的背景呢就是这个，不过这个版本呢是李双江先生 的 版本。 我一听就是双江老师。因为他在新疆生活过，他对这首歌很有情感。那么就说到这个就很有趣，我呢经常演出的时候呢，我会拿一朵玫瑰花，然后把这首玫瑰花有时候献给观众。 那我觉得这次您是不是要献给郑勇？ 对，应该是因为以前是我独唱的，这个只有都达尔没有玛利亚，是吧？那么我记得有一次，我跟那个中国文联到那个柬埔寨去演出，当时那个柬埔寨的一个副首相，跟他的夫人呢，专门在一个红地毯铺的两个龙椅上坐着，他们柬埔寨很有意思，那其他的人都是坐在观众席里，在观众席的前面啪弄了一个台子。像那个指挥台似的，一个红地毯铺着，弄两个龙椅子，这俩人坐着，因为这是首相嘛。那么后来我演出前我说，我说我今天唱玫瑰花，我能不能把这个玫瑰花送给这个首相夫人？当时我们的那个领队那郁金剑说，哎呀，这事儿别干，人家是国家你看旁边都有保镖，你这一弄这个，我说没事，艺术嘛，是吧？那么后来我还是按我的设计。我就把这个花送给这个首相夫人，那么送给首相夫人以后，他很高兴地接着我的花，后来我又把他请上了台， 这也是一种礼节哈。在这 对着他唱，今天请那是晚上请你过河道。 其实如果是这次是首相，但如果是观众呢，其实也是跟观众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互动， 这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情谊。 当然了，这次刚才就像古月你说的啊，这次的花恐怕是要献给郑勇老师。 对，那你刚才说了四首，还有一首。 其实刚才说的五首呀，还有后面一个就是《好汉歌》，还有一个大家共同唱《我爱你中国》。这几个。 其实呢，这个整个的音乐选择，这个谢总是最了解的。刚才也说的，这场音乐会上有不同的形式，有独唱、重唱。刚才说有四重唱， 对。 然后还有合唱，还有什么样的？ 有男生合唱， 男生合唱， 对，有男生合唱，我们是。其实在最后一对重唱，在最后一个板块啊，最后一个板块呢，你看有对，其实都是体现的那个国家的富强和这个包括我们刚帮金演集团出品的这个电影，可能大家也都看过《红海行动》，里面有一首主题曲《一触即发》，也非常的恢宏。那这次呢？第一次在这个舞台上演出， 那谢总，不如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整个的板块吧，好不好？都有什么样的板块？每个板块大概涵盖什么样的作品？行不行？ 可以啊，但是实际上我们的板块啊，没有分得那么的清楚啊，因为还是以年代的这样的一个脉搏嘛，来走啊。那其实我们还是上半场下半场，上半场呢就是一些反映到那个时代，从79年开始一直到80年代，大概到90年代这样的一些那个经典的作品。这里面呢包括在希望田野上，就大家都知道希望田野上是一首非常好听的一个歌曲啊。那这次呢我们实际上 用它来做一个开场曲， 嗯 啊，那么没有唱，那么只有乐队的演奏， 嗯， 其实那首歌呢，其它也是体现了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生活水平的一个变化， 嗯， 在那个一片原野上，这种炊烟渺渺那种美的情感在里面哈，包括高楼林立，开始盖起了新房，农村。嗯，那实际上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已经在深入人心了，大家这个旋律一起来，其实它已经是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画面感，所以我们也是在策划中呢，用这个希望的田野，这种希望的快车，希望的列车，就是载入我们的音乐会，也一路的这样把它那个串起来啊。那么包括绒花啊，还有万水千山总是情， 嗯， 也是大概70-80年代万人空巷， 对， 啊，也是那个特别好听的一个港台歌曲吧，香港的这个啊，那么包括像什么相恋呀、牡丹之歌等等，这个是那个早期一些的作品， 嗯， 那么其实呢，还有就是包括王力宏老不是王力平老师的。作曲的、 红楼梦啊， 红楼梦啊，对对，其实我在跟，我觉得我还是对这个也是特别有感情哈，因为那时候大家确实是经典，到今天拍红楼梦可能也拍了很多啊，但是那我依然是经典，87版 电视剧， 对，包括我在跟王丽萍老师跟他那个了解这个的时候哈、其实他就在，因为他写这个作曲写这个曲的时候，他说我有的我看版本说5年，实际上当然王丽萍老师跟我说他起码是3年是封闭的状态、就在创作这样的东西、那么对他来说，他好像觉得这是唯一一首让他自己已经枯竭的，其实不是枯竭，就说他的这个用心的程度有多大，所以一个经典他不是这么平平白白的来的啊， 对， 他真的是倾注了作曲家很多的这个创意者，很包括我们的那歌唱家的这些心血啊、 而且这些音乐为什么是经典， 所以 它就是这么多年， 对，曲目的选择上呢，我觉得经典和那个民族文化啊，包括我们这里面我们看四大名著，现在已经有三大名著在这个里面，那红楼梦、水浒、好汉歌， 西游记 刚才那个丁老师唱的这个就是其实我们还是非常注重这些啊。那么包括到了进入新千年以后啊，那我觉得那个像什么英雄啊，包括这一代谭盾啊等等，这些已经非常优秀的中国的作曲家走向了那个国际的舞台，我觉得这是也是。 哎，在一个谢总里边，就是有一首这个木鱼石的传说， 对对对， 这次是金栋老师唱的、 对对对， 这歌我是非常喜欢， 是的，是的。 那我们接下来就听一听吧。 好的， 一个美丽的传说。 因为当时柳诗明老师，是吧？因为我就一下子一提到这首歌，我就想起他。 应该这个你也唱过吧？ 啊，唱过，唱过。因为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我经常跟这些老歌唱家们在一起演出。 所以你看，说起这些音乐来，我们每个人都有故事，都有记忆在里面。这个版本啊，柳诗明老师的一个美丽的传说，在这里面呢还有一些往事，我觉得谢总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哎呀，真的是太美了这歌哈。柳诗明老师我记得 去年啊，他到民族工剧院来的时候，就一到民族工剧院，他特别感慨，他说这是他第一个，就是登的第一个舞台哈，就在民族工剧院，嗯，所以我一听这首歌哈，我就想起那个柳时明老师的这个话哈，对艺术特别的执着的一个老先生啊， 是过去的音乐家对音乐各种。可以说是艺术家们都对自己的本身的事业有一种深深的情感在里面。 是的， 而民族文化宫真的是我们很多的艺术家在那里面，进城的一些舞团、歌舞团，还有很多的戏剧院呀等等，都在那儿演出过。 对， 所以包括我从小在那儿也有很多的回忆在里面。对， 从小这个古乐，我就是。想了这正好利用这个做这个节目的时间呢，我就想问问，您呢是常年来做这古典与流行，那么有很多的听众热爱音乐的都在关注这个平台，那么我们作为这个歌唱家，作为演唱者呢，我们特别想听到听众的声音。 好啊，其实我正要给大家念念这个听众互动啊。一开始听众还说，刚才播了您的《长江之歌》演唱的这首，说就是伴着这首《长江之歌》自驾车哈，从这是听众自己的回忆了，自驾从青海沿江到上海的，还有包括您这次说的新的加盟的音乐家吴碧霞、王丽，他们也都很喜欢。包括小姨娘说过，说记忆中的歌声啊，实在是很喜欢这样的音乐，还有很多的朋友来签。说是喜欢这样的音乐会，真的是带来了自己无限的回忆。这里 非常感谢， 很多很多这里都不一一说了，因为我们节目时间只剩下不到两分钟了。我觉得是两位嘉宾都可以说说各自，大家对这场音乐会对听众想说的什么。 我就是想对听众说一下，因为这个演唱一首歌曲，你看很多歌唱家成名都有自己成名曲。你像我们这些唱西方歌剧为主的，那么很难有自己的一个成名曲。像刚才那个感恩，就算是我的一个代表作了。那么其实我觉得大家真正热爱音乐的话，你可以听一听歌唱家对不同风格的作品的一种诠释，一种爱，它是一种另外的一种美的感觉，是吧？因为很多作品男生唱女生唱或者男中音女中音，它都是一种不同的，当然 主字发音气息， 它是另外一种风格。那么有很多观众可能听完了，你比如说这个一听这个谁牧一是柳时明，一听敢问路在何方，这是蒋大为，是吧？因为他们就是已经沁入人心的，这多少年就听惯这样。但是我呢现在也在尝试，作为歌唱家，我觉得就是不同风格都要去尝试，是吧？那么到国外，我就是威尔第、普契尼，是吧？回国了以后， 这以后我觉得丁宇老师哈，你也可以以后常到古典流行来做客，我们来说说中国作品和西方作品的这种。其实刚才我想问，但是没有时间。那谢总来说两句，因为时间不够了。 好的，好的。其实作为一个那个策划人和这个导演，我更希望的是广大的听众能够走进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来观看我们辉煌四十年中国影视作品音乐会。谢谢你们。 嗨，谢谢切总和丁毅老师。那今天的古典流就到这里了。那这场音乐会的演出时间是，要强调一下，就是10月18号，辉煌四十年影视金曲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来举办。好，今天的古典就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欢迎收听下面的和你齐唱，再会。 好， 谢谢。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啊，